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马子玉演唱的《满江红》，孙清带出的《江南雨》，陈俊华演唱的《老祖母的故事》。 的故事里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妈妈的吻》，刘一珍带出的《乡里妹子》，胡月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

生活。哦，妈妈，如果你的妈妈，您的脸颊映着这多牵挂。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范琳琳演唱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胡松华带出的《跑马溜溜的山上》，航天琪演唱的《黄河源头》。 十五的月儿

续来听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桃花红杏花白》，吕继红带出的《妈妈的歌谣》。 哦，从那时候起。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 路过高山， 唱过河流， 音乐在旅途。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是音乐在旅途的下半时段。首先我们来听张也演唱的《说不尽的乡情》。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杨洪基演唱的《大海啊故乡》，韦唯演唱的《山歌》，蒋大为带出的《浏阳河》。 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程方圆演唱的《你是我的阳光》，穆玄甫带出的《小河淌水》，苏小明演唱的《蓝海白帆》。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gray. You never.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你是我的阳光，生命的阳光，你是我快乐，永不悲伤。你从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们俩永远不分离。你是我的阳光，生命的阳光，你是我快乐，永不悲伤。你从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们俩永远不分离。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大森林的早晨》。

是我家，家家户户的小煤炉，背上安排来采茶。 好地方，自古以来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大坝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大坝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大坝城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大坝城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大坝城的 甜瓜大，西瓜大又甜。大班车的甜瓜大，西瓜大又甜。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为了摘瓜，我身晒过3600匹鞭。为了摘瓜，我身晒过3600匹鞭。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郁钧剑带出的《想四川》。刘斌带出的华北大平原。 我想去。 我没到过四川，但我想去。我没到过四川，但我想去。我没到过四川，但我想去。我没到过四川。 望不尽高粱连着天，多少颗心再把你呼唤，我可爱的家乡华北大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关牧村演唱的《马铃声声响》，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李楠，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期的音乐在旅途，我们再相会吧，再见。 有他花香摘朵鲜花戴帽，风儿又迎面吹起动我的花衣裳，干马姑娘喜呀喜洋洋。